啊，呢几日咧，无论你中唔中意运动都好啦，都为到香港嘅运动员咧就喝彩噶。咁因为喺呢个奥运会里边咧，我哋回归嚟咧就第一次攞到个金牌啦，跟住游泳又攞咗第二个嘅牌嘅奖牌啦，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十分之兴奋嘅。而上个礼拜 DSC 放榜之后咧就。各人啊，前路不一样啊！相信咧，今次呢个奥运嘅比赛咧，亦增加咗好多学生咧，开始去学下剑击啊，又游泳啊等等啊嘛。咁啊，学生嘅前程咧，有啲就继续升学啦，有啲会系重考啦，有啲又选择进入呢个社会大学。但要揾一技傍身，真系谈何容易啊！今晚我哋请嚟两位嘉宾咧，佢哋系致力于美容嘅事业啊。咁最近咧就开办咗美容学院啦。咁毕业学生咧就可以获得英国嘅认可嘅资格。咁啊，盼望培训到一啲嘅学员咧一技之长啦，作为佢谋生之用噶，亦都系贡献社会。咁期间咧，佢遇到啲咩困难啊？佢点样克服咧？咁啊，个中咧，佢哋窥探到青少年嗰个世界，特别系心灵世界现况系点咧？咁我哋分别咧请到系曾嘉莉啦、Cat 姐啦，同埋咧系莫佩环啊、Bonnie 咧嚟我当中直播室嘅。咁啊，首先想问一下咧，阿 Cat 姐同阿 Bonnie 咧，你点样即系入行嘅美容系？ 其实系好耐之前啦。咁我哋以前咧系本身唔系美容啦，咁我本身系一个护士嚟嘅。 护士嚟嘅 系啦，咁 转行啊， 转行系啦。咁喺29年前啦，即系讲下咪 long time ago， 咁我哋就认识咗一个美容嘅。 但系会唔会即系社会上个 status， 即系嗰个嘅地位上咧，即系嗱白衣天使咁啊？嗰时29年前，大家仲系社会上觉得护士白衣天使，而家就冇人咁样叫乜滞。 系 咁跟住呢转咗去。从商即系美容啊嘛，你明唔明？好似降咗格咁嘅感觉，会唔会？ 咁我真系又唔觉得降格，因为反而我将呢两样嘢咧都感觉系好接近嘅、哦，因为美容咧都系一个服务客人咧为我哋个即系叫做对人嘅对象嚟嘅。咁做护士都系啦，咁我哋都系照顾身边嘅朋友。咁最初即系我去学美容咧，又系真系想照顾我身边嘅朋友。咁、 哦、 所以咧 两样嘢我觉得好接近咯。护士咧照顾身边啲朋友咧，咁啊。你身邊的朋友就唔係好想發生嘅啊！我識得好多醫生，我成日同佢講：嗱，飲茶見就好啦，唔可以診所見啊，梗係咁啊！醫院見仲大件事啊，除咗體檢之外，係咪先？咁所以，但係美容我唔同，美容啲朋友會覺得，咦，揾你唔怕喎，見到你見多幾面都唔驚喎，係咪咁啊？ 係啊，呢個其實都是一個幾大嘅分別嚟嘅，即係以前咧係我哋對嘅人都比較愁眉苦面啦、擔心啦。咁後來咧做美容咧就係覺得大家分享美啦，同埋由佢可能皮膚有問題到慢慢改善咗，佢靚咗有自信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好大滿足感喎。咁、所以咧係可以同朋友更加 close 咯。 但係 Cat 姐你啊本身係比阿 Bonnie 搭行喎。 可以咁講嘅，因為其實佢係認識咗一個美容嘅課程，咁佢跟住同我分享。咁我其實我又係我未做美容之前咧，我係一個兒童工作者嚟嘅。 哦，哇！你兩個真係完全唔同行業嘅。 係啊，係啊。咁其實我哋即係頭先阿 Bonnie 都講啦，我哋嘅理念係好相同嘅。咁同埋我哋嘅出心咧，都好想幫人嘅。咁其實佢同我分享嘅時候，有一個理念就係、是我哋係喺教會識嘅。即係我哋細個時候都係教會識嘅啦。 好細個， 好細個，識於微時刻。咁所以咧就我哋都會知道其實神嘅創造係美好嘅。咁、我哋知道其實咧其實可以令到人係恢復到咧一個真心靚嘅，只要我哋真心去幫助嗰個人，而嗰個人咧係真心信賴我哋，咁、就會得到一個真心嘅效果。 嗱、女士咧做美容咧，我覺得就真係得天獨厚嘅。點解咧？因為大部分女士都係愛美噶嘛、男士而家都逐漸追翻上嚟嘅，而家好多男士開始覺得儀容好重要啊，係咪？ 係啊，冇錯。 咁嗰陣 Bonnie 你。叫阿 Cat 姐加入你嗰个嘅美容行列咧，你点说服佢啊？ 咁最初嘅时候，我接触咗就梗系有兴奋度，觉得哇自己好似好叻咁，即系哇好劲啊！我可以帮到人啊咁。咁跟住开始咧，咁啊佢有阵时喺我隔篱啊，翻教会，我就开始睇到佢啲皮肤咧，譬如黑头啊、啲斑啊，就。 覺得有啲礙眼啦。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話其實咧，你想唔想咧繼續 keep 住有黑頭啊，同埋啲斑啊？跟住佢話：啊，梗係唔想啦！我唔想咧，我想介紹你咧，用咩咩嘅產品，同埋咧，跟住後來咧，咁佢就聽我去。即系我带佢去听啦，听完之后佢觉得几特别喎，几好啊！咁跟住我话，不如咧，你有冇兴趣入行做美容？我哋可以做 partner 一齐去做。咁佢当时都有考虑啦。咁至于佢考虑成点，你可以问下佢。 系啦，嗱，咁啊，中福同中奖啊，争一个字嘅啫。究竟今次中奖定系中福咧？吓，其实 咁我觉得即系已经行咗29年，即接近30年，我都咁中意呢个行业，应该系中奖。 咁你点样被说服到？你觉得系？ 咁因为我都睇到佢介绍我呢、這个美容课程咧，系睇到真系可以帮到一啲人去改善佢嗰个皮肤，因为其实坦白讲，有啲人嘅皮肤当佢有问题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困扰嘅。同埋咧， 最 惨 系俾人见到啊！ 冇错冇错，咁同埋如果佢系满面，我举个例，满面暗疮，其实佢个自信心都会受打击嘅。咁其实我哋系帮助到佢，即系除咗你话喺个皮肤上改善，仲可以帮助到佢建立翻自信。 姐，我咁嘅年纪，想有暗疮都冇啦，系嘛？即系 但你可以改善其他问题。 叫青春痘啦，系嘛？人系好矛盾嘅，你后生嘅时候青春痘，即系暗疮嘅时候，你系好唔开心。到你年纪大之后咧，你想有青春痘咧，都已经时日过去啦。喺又要处理第二个问题，嗰啲叫老人斑啊咁啊。咁啊 ，Bonnie， 你跟住即系其实好奇怪喎，你哋唔系话学美容，跟住就做美容，跟住先至开一个嘅美容院喎，你真系一学嗰时候谂住开嘅。 系啊，即系学嘅时候咧，就系真系想系做美容嘅，咁所以但其实未曾接触过话做生意嘅，即系冇生意嘅概念嘅。咁我当时，即係細個啊，咁就真係天真嘅。咁我心目中諗，咦，有一個產品、一個技術能夠幫到我身邊嘅朋友，啲暗瘡可以改善啦，黑頭粉刺可以改善啦，皮膚可以改善咧。咁我就覺得可以幫到人嘅時候，人哋一定會接受嘅。即係個感覺咧，就以為好容易做，好簡單，從來冇諗過 marketing， 從來冇諗過冇錢嘅問題。 係真係單純喎， 真 係 好單純。 幫人啫，咁嗰人俾我幫到佢，梗係樂意俾我幫 啦。跟住佢就一定會有朋友介紹俾我噶啦。咁即係真係當時嗰個信念係，即係就係咁單純啊，冇話諗多餘嘅嘢，亦都冇諗咧要做乜嘢推廣啊，淨係身邊嘅朋友。咁佢嘅朋友皮膚靚咗，佢又會介紹身邊嘅朋友。所以我哋一路都係主要都係 referral 嘅，100%。即係當時我哋一路都係咁樣咯。 當時嘅美容院 好細間，係啦， 好細間， 成本好低嘅。 格局係點樣啊？其實當時嘅美容院。 個格局係好簡單嘅咋，咁係一間美容院啦，你有一啲係叫做你當時認為幾靚嘅裝修啦，咁同埋咧，我哋最初嘅時候 美容院一定要賣美嘅啦，裝修 當然啦，當然啦， 乾淨美先得㗎。 係啦，冇錯，即係尤其是我都叫做有啲潔癖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好乾淨。 反而你有潔癖啊，唔係嗰個護士有潔癖， 佢嘅潔癖犀利過我， 我成日嫌佢唔夠整齊嘅。咁我哋就係三張牀嘅啫。咁同埋嗰陣時咧就好得意嘅，啲人咧就中意朋友一齊嚟，咁你唔好間開佢，佢總之佢三張牀，大家仲可以。 反而個私隱度係咁開放喎、 啊， 當年嚇，而家就開始唔係好得。 而家唔得啦， 係嘛？朋友都冇面俾嘅，真係冇望我做乜添啊！講俾你聽，仲有我開咗，即係買咗咩套票，買咗幾錢，你千祈唔好話俾佢知，我講俾你聽。 冇錯，係 啊， 係 啊，冇錯，我做啲咩？ 點解你會知嘅？你都係咁諗？ 梗係唔係啦？我都識好多人去做美容，喺美容院嗰度啊嘛，咁啊問下問下就問到呢啲咁嘅資料啊！我哋啲好奇心冇重嘅喎， 系啊，完全冇错。 同埋我都识得啲人系真系自己都开啲小型嘅美容院嘅，咁都知道个走势会点样嘅吓。咁啊，你同我一齐合作咗几多年啊 ？Ken 姐同阿 Bonnie， 我哋係合作咗29年啦，即 係 我哋一讀完咧就美容 準備就開鋪頭， 膽粗粗就開鋪頭 啦。我認識好多人咧，佢哋後生嘅時候就合作做生意啊，無論各行各業都係都面對一個咁嘅問題嘅。開頭咧就鐵血丹心。做下做下就鐵血貪心，即係貪埋隔離嗰份係嘛？即係覺得分裝不勻啊！點解我開11個鐘，你12個鐘就咁耐啊？我11個鐘我就走咗先啊！咁啊，咦？哇！倒垃圾邊個倒啊？即係好多計較啊！咁啊，好多嘅價值觀唔一樣，咁就慢慢去拆火。咁啊，拆火就喺隔離嗰棟樓或者隔離嘅單位開一間啫。咁但係你哋點解可以維持咗29年嘅啫？ 因為首先我哋有共同信仰啦，共同理念啦，同埋咧，我哋兩個咧都係其實唔係睇錢嘅， 唔係睇錢， 唔係睇錢，即係我哋其實嗰個生意理念咧係好弱㗎，即係我哋頭先都講過，我哋一開始咧就係佢話俾我聽有一個技術可以幫人嘅，咁我又好見到人哋幫咗佢之後，佢嗰個開心或者佢嗰個喜悦，咁我哋好滿足噶啦，即係都係用呢一方面。咁其次咧就係我哋即係識於微時啦，咁大家都了解大家嘅性格啦。咁佢嘅強項係乜嘢，弱項係乜嘢，就啱啱就係可能係調轉咗嘅。佢嘅強項係我嘅弱項，我嘅強項係佢嘅弱項，咁變咗咧，我哋即係好似一粒一突咁咧，就套到個位啦。套咗個位之後咧，咁大家都越行越順，同埋咧好少，即係你話合作有冇爭拗過，咁一定有嘅。咁但係呢個爭拗導唔導致要拆夥，或者導唔導致要乜嘢咧？咁係導致唔到嘅。咁同埋反而 朋友係真係好朋友先合作做生意噶嘛。做下嘅時候，連朋友冇得做噶嘛，會係咁樣啊。阿Bonnie，你覺得即係 Kitty 講嗰啲，除咗嗰呢啲咁嘅元素之外，做咩可以維係到你29年咧？大家？ 我始終覺得係大家個目標咧係要重要嘅，即係譬如一個人諗法係可能係想行到呢度嘅，但另一個可能想行到嗰度嘅，咁佢哋行下嘅速度同埋節拍係唔一樣，而大家嘅眼望嘅嘢係會唔一樣，咁導致就好大分歧。咁有分歧嘅話，最好就唔好嗌交啦，即係靜默分手就算啦，即係係咪嗌交無謂啊？咁但係如果大家嗰個目標同埋大家嘅睇法係相同，但可能大家的做事的方式可能有不同，即是可能一个可能是火爆一点的，可能一个就是林志志一点的，那都不会导致是即是不可以一起去行的。所以我觉得所以都是那句，就是目标啦理想啦是会比较是重要的，然后大家在行的时候呢有自己不同的性格呢，嗰方面係要去包容嘅，係啦，去包容，同埋咧就去睇嘅時候，唔好因為佢當下佢覺得我唔夠整齊噶嘛，頭先已經講啦，咁佢好整齊噶嘛，咁佢覺得我唔整齊嘅時候，咁佢話喂你整齊啲啦，咁咁我咪執翻好少少就算啦，咁樣即係 都係唔講嘅時候，咁又瀨啡翻啦咁。 我其實唔係咁瀨啡噶，不過喺佢眼中我都係唔整齊啫，即係。 即 係 佢要求100噶啦，咁你係98，咁嗰兩個硬係要達到。 即係佢可能係覺得啲間隔係要咁就為之整齊，但我可能未必係噶嘛。咁但係冇所謂嘅，即係佢覺得要咁嘅喎。咁我話好，不如你執啦咁，我唔執咯。係啦，咁你執咪係最啱你嘅咯。咁即就係咁簡單。即係有好多嘢咧，係你唔可以要求對方係同你諗法一樣。 係， 但係你可以就係尊重對方。如果佢覺得咁樣係好啲嘅，我不如你做啦。咁我唔行，我唔做呢一樣嘢啦，我咪去可能做其他嘢咯。可能是同客傾偈啊，做其他嘅嘢咁樣咯。 我真係好少聽到咧，通常話大家做生意或者合作做生意，目標梗係賺錢啦，然後擴充營業啦，呢啲係目標嚟噶嘛，幫人。最後揾到錢咪幫人咯，即係劫富濟貧啦，係咪？咁啊，即係嗰個會放到好厚啊！咁一個利益行先咧，難怪乎做下做下，大家就會覺得即係要拆夥啊！因為利益行先就真係有好多嘢要計噶啦嘛，係咪啊？咁啊，點解？喂，你嘅客啊，做來做去10個，我越做越多，喂，咁嗰啲錢啊，我會揾得多過你，但係到分錢嘅時候， 五十五十，咁我不如我隔篱开间啦，咁即系你先行系会咁样。 系啊，就系冇，其实真系冇睇呢啲嘅，即系譬如系讲即系头先你讲嗰、那个大家做嘢，譬如我可能觉得喂，我好得客。當下我好多客嘅喎，咁佢冇咁多客嘅喎，咁咧隔當係咁樣啦。但係可能佢嘅時間係用喺其他方面嘅嘛。咁唔係話你做得嘢多就代表喂你係咪要揾多啲錢定點樣？咁有啲嘢係互相睇嗰個嘅參與。 即係好似睇下足球咁，有前鋒、有中鋒、有後衞。係 啦，即係你入咗幾個嘅，咁後邊龍門嗰個唔通冇力咩？或者中鋒嗰個冇力咩？我覺得唔係，即係所有嘢都係。團隊嚟嘅，咁我同佢都係另外一個理念咧，就係我哋係相信團隊嘅，係啦，咁我哋係所有嘢都係喺團隊裏邊咧，去睇下點樣去補位啊，同埋邊一個人嘅角色係應該做咩角色係最適合嘅，我哋係咁樣睇咯。 哇！如果兩公婆成日咁諗就好啦，個老婆喺廚房洗嘢，其實個老公喺個廳嗰度坐喺度咧，佢係補緊個位嘅， 佢補緊個梳化， 補緊個梳化位。 係啊，咁同埋我哋都會覺得，即係越嚟越合拍，同埋越嚟越有默契嘅。即係其實嗰個默契好好緊要。 係呢、這個好緊要。 咁其實我哋越做咧係越有默契咯。咁同埋我哋其實咧，我哋真係我唔知係咪叫好傻啊！我哋真係咧做生意，正如頭先你問我哋，人哋做生意梗係想揾錢，但我哋做生意咧，我哋即係叫做一間鋪頭啦，咁不能夠唔收錢啦，因為都要 生活燈油火蠟啊嘛， 係啦、 啊。 咁但係咧，我哋就唔係想揾好多錢嘅，咁真係最初嘅時候咧，真係係我哋成日講少嘅嗰陣時，成日我哋俾客呃嘅，即係啲客咧就話。哇！你哋真係好啦，揾你哋咧，真係幫助好大啊！我真係成世都要黐住你啦，咁哇！我哋就覺得哇，好滿足啦， 以為係真嘅， 俾個七字我， 以為係真嘅，咁我哋就會用心再幫佢做好啲，再落力啲，咁令到佢咧就 更加滿意， 更加滿意，係啦。咁結果咧做好曬之後，佢就走咗，以後都唔見咗佢啦。 因為做好咗啦嘛，係 啦， 我仲嚟揾你 咗啦嘛。 即係呢個好有趣嘅一個 嘅 經驗。 咁最初嘅時候就係有試過呢啲嘅，即係好搞笑咁啊。真係第一次遇到俾客咁樣呃咧，即係我當佢係好朋友啊。跟住佢完咗第十，即係我以前係十次咁樣開啦，跟住就走咗咧，我真係喊啊！我係傷心啊！即係我覺得我俾人呃咗啊，我感情咁喊你一次。 唔係呃錢啊，呃感情啊！ 呃感情，跟住之後咧， 佢係容易喊啲。 跟住第二，跟住就之後再有人咁講咧，我就已經知道，都是講下笑嘅啫，唔好咁認真。 嗱，美容事業點解有得做咧？有首歌，阿鄭秀文叫做《終身美麗》啊。 係。 搭簾仍舊記得這擁抱極美好。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只得你曾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惊喜。

东京奥组委除了延续过往以现有场馆设施或者搭建临时场馆的节约政策之外，才会更加引进氢能技术，在奥运比赛场馆、选手村、运输工具等等采用氢能源作为主要的供应能源，用在巴士、电池车和电动车等等的运输工具给奥运期间使用。在城市和自然环境融合方面，打造537公顷全新的绿地，针对现有绿地就设置保留区以维护生态的多样性。另外，奥运会的精神象征圣火亦都以氢能源取代传统的液化石油气，奥运火炬就用铝废料，颁奖台亦都用回收塑胶料设计，过滤的废水和回收雨水亦都会好好利用，降低竞赛场馆水资源的浪费。其他的环保措施还包括了运动员睡的是纸板床。奥运选手村加上残奥村总共26,000张单人床会以高强度环保卡纸作为床架，虽然百分百纸板制作，但就可以承受200公斤重量。上一届里约奥运没有任何一位选手的体重超过这个门槛，而在赛事结束之后，床具可以回收，大大减低浪费。选手拼尽全力争夺奖牌，亦都渗入了环保元素。奥委会规定，所有奥运奖牌要含最少92.5%的纯银，表面镀上不少于6克的纯金。在跟足以上条件之下，今届将近5,000面奖牌，剩余的原料部分会以过往两年回收翻嚟的电子产品废料制造。奥运选手村在比赛结束之后会翻修为住宅大楼和商业中心，区内将会种植100种不同品种近4,000棵树，注重绿色生活，延续环保概念。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今晚直播室又非常熱鬧啊！有呢個美容業嘅曾家佩啊、Cat 姐啦，同埋莫佩環啊、Bonnie 啊。咁頭先咧講到佢哋好單純嘅心去創業啊，跟住就係好單純地為咗幫人，點不知去幫人解決咗嗰啲嘅面容嘅問題啊、美容嘅問題咧，佢就走咗。咁跟住點樣解決、點面對咧？真係傷咗你的心啊！真係。 咁當時其實醒覺到咧，原來客人咧，因為我一路都同佢講係改善皮膚，咁佢改善咗啦，咁佢咪覺得 都完咗啦呢件事， 完咗啦，咁佢咪可能去第二度做 facial 咯，去保養咯。咁嗰陣時我哋醒覺咗之後，我哋第一要增值自己，係學多啲嘢。 哇！嗱，呢個咧就係現今年青人真係要學嘅嘢嚟啊！咪你即係唔可以一本通書用到腦啊，讀到腦咁啊，一招咁啊可以解決曬所有嘢，冇可能不斷即係增值自己好緊要啊！咁你學乜嘢咧？阿 K 姐， 我就當其時即係醒覺咗之後咧，哦，原來咧我哋嘅功夫咧係要不斷提升嘅，咁所以咧我就去學香薰治療。 哦， 咁學香薰，咁就 但係20多年前香薰香港啊，就仲係唔係好流行嘅喎，係嘛？ 其實都有嘅，即係都有嘅。咁但係就當然係冇而家即係咁。 而家成行成市啦，係 啦。咁所以喺好早嘅時間咧，咁我哋即係我就對香薰好情有獨鍾。 係咩？ 係啊，即係我聞到佢嘅味道啊，就會被吸引嘅。 哦， 咁所以咧我就去讀香薰啦，研究香薰啦，咁就喺我哋嘅工作入面咧，係加入咗一啲香薰嘅療程，譬如喺 按摩的時候加了香薰、 嗯、 在那個護膚品裡面又加了香薰、 哦、 你就會覺得、啊、真的香薰是真的有它的吸引力的、 嗯、 也都吸引到呢、很多客人去、有這樣的需要、 啊、那不單止你的店鋪用香薰、嗯、甚至乎他會買、即香薰酒都不定、 會的， 是的，會變成一個是、消費就離開間店都繼續消費，咁嘅好唔同喎、啊，呢哇呢、這個真係增值嚟嘅，呢、這個 係。係啊，咁即係讀多啲嘢咧，係令到你同客人溝通嘅時候咧，客人係感受到你哦，原來係有增值自己，同埋佢哋身上學到嘢。因為有陣時其實客人同你傾偈咧都。中意係會同我哋分享下我哋嘅工作啊，或者我哋對美容嘅知識，因為可能佢都考量下你，喂，你究竟 都唔係嘅， 識幾多嘢㗎？ 佢又唔一定考嘅，係傾開偈啦，唔知傾乜好。唔知點樣好啦，梗係傾你本行噶啦，係咪？我又冇諗過問你唔識答噶嘛，係嘛？冇可能噶嘛，覺得咁應該係識答嗰個嚟咁啊，梗係已經叫免費諮詢啦咁樣。 免費諮詢係啊，咁所以我哋自己亦都對呢樣嘢個興趣好大啦。咁啊，學一啲，譬如有陣時開始添置一啲新啲嘅儀器啦，去上堂啊、培訓啊咁啦，慢慢慢慢咧，令到即係真係要裝備自己。咁就令到多啲人係體驗到你唔同嘅療程嘅時候咧，就會有個吸引咯。咁同埋喺口頭上咧，開始識得同人講，唔係改善皮膚咁簡單啦，我哋做改善及保養啊。 哇！ 加翻呢句之後咧，啲客就 保鮮 係啦，啲客就會咧知道哦，原來咧做完要再做嘅、嗯，就唔會話我覺得好咗啦，跟住就唔見咗。 keep 住靚啲叫做， 即 係如果你想終身美麗咧，你一定要識得保養。 是啦， 原来 说话技巧都重要的，是啦，以前就不识得这样 说。但有些客人就很不喜欢什么呢，就是一直做着 facial 的时候，哇，那个人就一直说了，喂，买套票啊，喂，买什么啊，喂，做些什么疗程啊，十万八千八而已。 我哋其實真係習慣咧，係中意俾客瞓覺同休息嘅、 嗯， 因為最即係可能我之前培訓我都話係同呢個皮膚生理學啊嘅有關啦、啊，讀嘅課程。咁我自己嘅習慣同埋我啲 皮膚 生理學， 哦，皮膚生理學 係啦。咁、哦、我哋習慣就係話見到客人嘅時候咧，就先檢查咗皮膚，講咗佢今日有咩特別，我會注意同需要，跟住就開始。嗯，較細個音嗰、那個燈光啦，就開始俾佢休息瞓覺。咁係做完起身嘅時候咧，即係假時間你真係有啲嘢建議佢買咧，就起身等佢清醒嘅時候咧，先同佢講，同埋攞件產品俾佢睇。咁佢買唔買就佢自己決定。 就唔好半夢半醒，仲要逼佢即係一路捽緊塊面嗰陣時候，你唔知應承你好唔應承你好，有少被威脅感嘅感覺係嘛？ 係 即係做完之後，我坐喺度好清醒，你同我講就我覺得個威脅感冇咁強啊嘛，始終係。 係，同埋係佢都瞓緊喺度，又瞓緊休息緊，你同佢講乜，其實佢未必入腦啦。咁、 嗯、 所以最好就係、是，同埋我哋不嬲都同客講咧，就係、是、其實瞓美容覺。即是说做 facial 最好就不要讲话、哦、最好就睡觉。你睡得觉你的细胞休息。你细胞休息呢你的细胞先 吸收到营养的。 哦、 那你的做完的 facial 是不是零舍靓一点、嗯、 所以我有时候我都会跟客人讲，即是有些客人就很喜欢讲话的嘛。他在这里不停讲不停讲。那我都会说你静静地乖乖地。瞓翻一覺，咁你起身咧就會變得好靚噶啦。 係啦， 係啊，即係反而唔係話即係猛 敷緊個 mask 仲講嘢，咪皺紋多咗咯，係咪？ 係啦，冇錯。嗯，因為其實佢喺靜態嘅時候咧，佢會吸收得特別好。 嗯，咁嗱係不斷嗱，我覺得呢十幾年我即係我係外行人啦。呢十幾年咧，其實美容業好多啲儀器啊、產品啊， 哇，真係好 多，真係多到即係。多不勝數啊！你哋咁樣點樣去即係追得到呢啲咁嘅嘢咧？ 咁就喺其實喺呢二十幾年咧，咁我哋都係喺個市場上邊與時並進咯。其實與時並進係好重要嘅，你一定要知道其實而家嗰個美容係流行啲乜嘢嘅，或者係用緊啲乜嘢嘅，或者係唔單單係香港，或者喺世界各地係 需求是啲乜嘢，你一定要好清楚咯。因為你嘅客人佢都會去問你嘅，正如頭先你話。佢問你嘅時候，啊，你啞口無言，擘大口唔識答，咁咧其實咁就會令人對你嘅信心大打折扣啦。咁所以你必須要咧喺呢個市場上邊咧，你係要與時並進咯。你知道其實而家係用緊啲乜嘢，要啲乜嘢，而我哋嘅能力，我哋公司嘅能力可以添置到啲乜嘢咯？ 咁你即係最近呢十幾年啊，冇十幾年，十年到啦，興寒風，咁你仲同佢講緊用入。本嘢咁啊，真系即系脱曬節噶啦嘛，係咪啊？嗰、那個情況， 你都好 好好瞭解啊！ 即係不斷咁樣發展咧，你哋又突然間又一個轉彎，就走去開一間美容學院啊？點解會咁諗咧？嫌清閒得滯啊？ 嚇！嗱，其實咧就美容學校咧。即係頭先我哋講理念啦，美容學校都係我一個理念嚟嘅。咁一路做嘅時候咧，咁自己都學咗好多嘢啦，亦都喺美容嘅知識上邊啦，喺儀器操作上邊啦，咁其實咧都有一定嘅技巧。 一路累積咗落嚟啊，經驗啊，各方面嘅嘢。 咁我就成日都會同Bonnie講，到我哋嚇真係退休嘅時候。我好想將我哋識嘅嘢咧，去傳承落去嘅，即係讓更多人會識呢一個技巧或者識呢個知識，亦都因為我哋出心係想幫助人噶嘛，亦都可以咧幫助到別人。咁呢個係我哋成日都希望，如果我哋係到美容院退休嘅時候啦，咁我哋好想將呢樣嘢咧可能開一間學校或者有一個地方可以。將呢啲嘢係傳承落去，咁咧，但係美容學校咧就我有為呢件事去祈禱嘅。咁美容學校咧就係神俾咗我咧係組咗嘅，我覺得。咁點解咧？咁啊，Bonnie去。 喂，但我又首先聽到呢度咧，你做生意同開美容學校咧都無忘初心喎，就嗰初心就係一直都係想去幫人，呢、這個係好緊要喎嚇。咁啊，Bonnie咧覺得嗱，佢啊阿 Cat 姐又話喂。是啊，我覺得是要開的啦，咁啊為呢個 partner 話要開，咁你係咪咁諗咧？ 其實即係都係一個巧合嚟嘅，咁因為舊年咧，我哋係疫情 lock down 咗好多日嘅，即係150天啦。 對美容業嘅打擊係相當大。 美容業打擊係好大，咁我哋好多時真係喺屋企啊，咁啊 lock down 咗，咁啊後來咧就知道有一間即係美容學校嘅校長退休，咁佢就。都想找接班人咧，去繼續營運學校啦，將佢嘅亦都係佢嘅理念咧、理想咧係傳承嘅。咁當時我哋都即係認識嘅，當然係咁傾偈嘅期間，咁我哋就覺得啊，學校咧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去培養下一代，或者叫做喺美容業裏邊咧，可以多啲人有學校咧去讀書啊，攞一個專業資格，因為美容咧好多時即係。啲人都會覺得哇，做美容好容易入行啊，或者美容咧嘅究竟佢夠唔夠專業啊，咁都會質疑噶嘛。我哋連呢、這個專業牌，即係保險，我哋其實都好難去攞得到噶嘛。咁如果我哋係可以真係專業化嘅呢、這個行業，咁係一件係美事嚟嘅。 嗱，但我就事分兩邊睇喎。我話我而家做緊美容，我賺緊錢。喂，有個僆入嚟跟我，咁啊即師徒制，我邊做邊學。 而家好少師徒制。 唔係，我意思係即邊做邊學，佢邊教佢，咁啊嗰個心理壓力冇咁大噶嘛，係嘛？咁你話開學校喎，你即係唔係收一個學生噶啦嘛？收一班學生，咁要處理好多咩行政啊、招生啊，又要處理埋嗰啲情緒啊嚇，咁啊又要咪幫佢諗埋出路啊？喂，即係嗰陣時係唔係一闊三大係？是多了很多，是繁複了很多。為什麼 肯承擔這樣的事呢？兩位， 因為真的我們無忘初心，因為覺得學校是好的咯，即是都是單純的心理的。那學校好的，那又也都有一間學校有30多年的歷史，一直傳承著，那他們也都有學生， 即是老字號， 是啦，那也都有團隊的，即本身已經是有人營運的，只不過是校長退休，那就想即係真係休息啦，咁我哋就係去傳承嘅時候就係、是。 那段時間又真係得閒，因為落單啊嘛。咁我哋就考慮啦。咁即係初初其實我係冇諗住接手嘅。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個感覺是有個風險的，即係覺得哇，即係而家呢邊已經冇收入啦嘛， 同埋、啊、 你仲話要做多樣嘢咁， 呢、這個世界冇咁著數啊，校長，你退休啫，你會唔會好多人都謀住啊？冇人謀咁揾我係咪唔係即係會咁諗噶嘛？你明唔明啊？會唔？ 其實咁啱咧，就是、因為係美，即係叫做真係落單，嗯、變咗本身係有好多人都有興趣嘅，就係但因為呢個落單咧，好多人係。想 裹足不前啦、 啊，系啦、啊，就算想做咧，都系 等个疫情过咗先啦、啊，而家都完全不明朗， 等下先啦、 啊，自己铺头都未开到， 冇错啦， 系嘛，仲去海学院啊，学生都冇啊，到时 系啦、啊，但系因为佢哋啱啱个租约完啦，所以阿、校长个决定就系话，个租约完啦，咁如果真系冇人承接咧，就 close 咗佢算啦。 咁啊，真系好嘥噶。 咁喺嗰个真系转接位咧，四月、五月、六月嗰几个月咧，我同佢就一路都为呢件事咧，即系我哋去谂咗好耐嘅。咁啊，决定咧就系话好啦，咁我哋去做啦，咁样咁就决定去做咯。 嗱，我觉得第一个即系委身就开一个嘅。美容店啊，因為嗰陣時開冇諗過話開三日執咗佢噶嘛，係嘛？咁啊搞廿幾年，咁啊第二個委身咧就係、是、哇開間學院嗰、那個嘅負擔啦，嗰、那個嘅肩膊嘅壓力咧係遠比即係盤山而大喎。你問我，因為佢係要教人啊嘛。 係啊，因為嗰陣時係仲要疫情咧，你接咗手都唔可以即刻開班嘅。 係咯，咁點啊？ 跟住我哋仲要嗰兩個月咪裝修咯。 咁啊，系啦，帮间店系啦，又系帮间。 唔系咁，我哋去倾真系接手嘅时候咧，我哋系同每一个会继续留任嘅员工咧，我哋一个好详细嘅倾偈嘅，问佢哋咧系有几有心系想继续做呢间学校， 想点先噶？ 系啦，嗱，你有心做嘅咧，我哋支持去做呢件事。如果你哋冇心做，谂住唉好难做啊，又疫情啊成，你哋唔做嘅咧。我哋就唔接噶啦。咁、我哋系先同继续喺度嘅。 呢个好聪明、哦，因为一间学院就唔系净系两个投资者去做就 系啊，我哋唔会去有时间教学。 因为嗰班原本嘅员工班底先系最重要。 系啊，同埋啲导师咯，即系佢本身我哋系啲导师噶嘛。咁、我哋真系逐个逐个同佢哋倾偈，我哋。嗰段時間真係得閒啊嘛，真係逐個傾偈，因為美容院係冇開嘅，咁啊用咗好真係兩三個月嘅時間，係美容院落單嘅時間咧，我哋去做咗好多同人溝通嘅工作，同導師啦，同員工啦，一路去溝通，咁而佢哋都覺得如果我哋係承接嘅話咧，佢哋係。100% 支持我哋。 嗱，呢個係內部嘅溝通啦。咁即係會唔會對外邊即係都有一個普普通通嘅調查，因為意見喂，如果我真係有間咁嘅學院，我嚟讀㗎，會唔會咁咧？ 其實就你問我咧，其實我係好大信心嘅。 哦， 即係反而你話落單咗，即係接唔接呢個生意咧？咁初初我就會睇到。其實美容業咧係啱啱疫情期間係我哋要落單啫，咁、但係並不是呢個行業係日落行業啊，冇得做噶嘛。咁同埋咧而家嘅人咧係都好希望增值到自己嘅、即係令自己咧係多技能一啲啦。咁同埋我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本著咧。我哋好希望可以回饋翻俾業界嘅，咁其實呢個係我同 Bonnie 都覺得，我哋做咗廿幾年啦。咁如果到我哋真係要退休嘅時候，我哋究竟可以幫業界去做翻啲乜嘢咧？去回饋翻俾業界咧？咁其實學校都係一個回饋嚟。 不過其實有一樣嘢就一定肯定噶啦，就係咩咧？人人都愛很美麗嘅谷子喬嘅歌。 就是无幻想，奋斗发出正能量，清晰的方向是信心，叫你欣赏。事实并未忘旧章，追忆里间中都抱恙，悲欢哭笑，其实。 实亦想与你分享。我美丽，再美丽，总有日后更新鲜代替这白枯身体，状态一秒一秒的流逝。谁亦爱美丽，怕美丽，将我实力气质都浪费，怕遇上一位能做到一生一直爱到底。浪漫就是凭幻想，与你抱紧那模样，当地的心跳在暗中发出声响。若是幸运能遇上，别太早失去期望。如何认出谁是我理想对象？我美丽，再美丽，总有日后更新鲜代替这白枯身体，状态一秒一秒的流逝。谁亦爱美丽，怕美丽，将我实力气质都浪费，盼遇上一位能做到一生一直爱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港队代表听日继续出战东京奥运多个项目，羽毛球、混双组合，邓俊文同谢影雪早上将会喺四强面对国家队组合郑思维同埋王雅琼，争夺决赛席位。游泳项目方面，已经取得一面银牌的何思培听朝会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准决赛，竞逐决赛席位。两名滑浪风帆港队代表郑俊良和陈希文听日继续在男女子 RSX 进行第10至到第12场赛事。骆雅儿会继续出战女子激光镭射型帆船赛。划艇代表洪泳恩会出战女子单人双桨准决赛 CD 组，争第13至到24位名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根据公司条例委任审查员调查一传媒有没有涉及不公平对待债权人、股东利益等，是自1999年调查私人银行百富勤集团倒闭后再次委任审查员。陈茂波说留意到一传媒披露的资料前后不一致，可能有误导成分，加上高级人员涉嫌触犯法例，令人怀疑公司事务是否按他们的个人利益处理。他强调引用权力是基于公众利益。证监会发表声明，表示会同审查员的特定权力执行工作紧密协调，亦会按证券及期货条例向一传媒进行一连串正式查询，相关查询仍在进行。地政总署公布，汇德丰地产以41.85亿元中标新界古洞第24区住宅地，每平方尺楼面地价8499元，高于市场预期。项目上星期五截标，合共收到12份标书，地皮面积约8.2万平方尺，最高可建总楼面面积超过49万平方尺，市场估值约32亿至到39.4亿元，每方尺楼面地价6500元至到8000元。中大医学院发现，透过粪便的细菌基因侦测大肠癌，灵敏度高达94%，而侦测大肠息肉复发的灵敏度亦超过90%，是首个可以准确检测息肉复发的非入侵性测试。研究团队说，测试约4小时内有结果，

多用一次又如何呢？我读容若这本成语探源手册就特别要提这一篇，因为这个是我最真知爱知的一篇来的。因为从中可以看到容若不单只是咬文嚼字、咬丝嚼词，一样是他的所好、他的所长。容若走了，在这个疫情未能够消灭的时刻，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恐怕都有些似明日黄花蝶也愁挂。何以蝶愁呢？人愁呢？容若愁呢？我愁呢？现在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在这愁呢？ 容若虽然走了，但是留了这么多的书，无论清明、重阳任何的日子，他都不用愁。我们有这么多的好书好好学习，亦都不用愁。 我对容若这么说，明日黄花蝶会愁，但是我们不愁，因为容若和他的书不会老不会残，所以绝对不用愁的。容若虽然走，不用愁，因为他的爽朗的笑声依然荡漾在我们的心中，不愁。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成语探源手册》，作者容若，由明昌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就港台三十一台就推出咗一系列嘅新嘅节目啊。咁啊，听晚咧会有由我林以乐同埋全灯法师嘅大师对谈嘅。咁啊，其中咧都会有两位嘅微网红咧走访一啲嘅打卡热点咁啊。鼓励听晚咧，大家八点正咧就睇呢个嘅港台三十一台啦。咁今晚嘅直播室里边咧，有两位嘅嘉宾咧就系曾嘉莉啊 Cat J 啦，同埋呢个嘅莫佩环 Bonnie 咧，两位做美容业。咁但系咧，跟住又开呢个嘅美容学院，即系我觉得啊，系咪攞苦嚟辛咧？而家呢个世界喺度开学院，咁你其实个期望系帮人啦，咁啊，其实帮啲咩人啊？青年人 系啊，因为而家好多人都系即系美容咧，系成日都系好大需求嘅，即系唔够人手。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可能觉得啊，美容业。那個專業啊，專業嗰個程度咧，好似冇乜準則咁啊。咁所以咧，其實學校咧係希望可以喺呢一個位嗰度咧，能夠幫助到更多人係喺佢哋嘅做嘅美容業事業裏邊咧，可以做得比多啲人肯定，或者我哋叫行一個專業化。 同埋你哋嗰個學校嗰個嘅認證係有一個國際嘅認證噶嘛，係嘛？ 係，咁係一間即係三十。幾年的一個美容學校啦，咁當然有我哋自己學校的證書嘅，咁亦都有咧，我哋係一個英國咧 ITEC 嘅一個嘅認證，係一個英國嘅QF 嘅認證嚟嘅，咁呢一個嘅認證咧，佢讀完之後可以用嚟去移民咧，其實有分嘅。 哦，哇！咁所以一啲香港人，如果呢段時間裏邊已經錯過咗呢個十九號嘅話咧，咁佢仲有一個辦法就係 即係讀 呢個嘅認證，咁啊申請過去英國有一個加分嘅。英聯邦國家得唔得嘅咧？ 係啊，英聯邦國家 都得嘅，即係譬如澳洲 咁。但係一般好多人攞呢個證書都唔係因為移民嘅，咁而係因為 旁身嘅啫，旁身 係啦，呢應該都。都成十幾二十年啦 ，ITEC 呢一個證書咧，都係比較係多人係認受，因為佢資深啦，間學校即係嗰個ITEC 嗰個課程專業啦，咁同埋咧佢係被肯定嘅，即係佢讀嘅咧又要有理論啊，又有實操啊，好多嘢我哋都要真係嗰個學生係能夠明白同埋係吸收到啊，咁考埋試，我哋考校內試，考校外試，咁有啲校外試我哋直情係英。 國的人咧係飛嚟考嘅考官，咁而家因為疫情咧就英國的考官飛唔到嚟，咁但係佢哋 ITAC 都有佢哋嘅考官係住喺香港嘅考官咧，佢係過嚟考試。 嗱，當然咧，透過一個本地認證都已經係好好啦，何況一個即係英國嘅認證咧，令到你嗰個國際嘅地位就高咗啦。咁能夠花時間去讀書嘅時候，能夠攞到一個更好嘅認證係當然係最理想。咁啊，個出路就可能闊啲嘅。咁但係而家嗰個青年人咧，係咪你哋接觸嘅青年人咧，佢哋學呢個美容咧，嗰個心態會係點樣嘅咧？ 心態都係多數都是已經入咗行啦，或者係做緊嘢嘅人， 即係好少話係零開始。係 啦，我哋講話好少話白紙開始嘅，咁多數咧即係想入行嘅，你都會最低限度都係政府啊、ERB 啊嗰啲，佢已經讀咗一啲先，跟住就會係讀過啦、識啦，咁就會去入行啦。咁啊，有美容院請啦，咁喺美容院裏面都會教啊。即係頭先你講啊，所謂師徒制，而家就唔興噶啦。不過都一定會教你，唔教你，你點幫人做咧？咁但係咧，始終做下做下呢行，如果佢想晉升，佢想跳槽，又或者唔好講跳槽啦，佢想自己被肯定啲嘅，咁佢哋都會去讀書、去進修，攞多啲證書傍身嘅。 咁你攞證書係咪有幫助佢去揾工啊？定係即係可能自己開鋪頭會好啲定點咧？ 其實各方面嘅機會都會有嘅，即係可能揾工又容易啲啦，因為你有證書嘛。咁你自己可能開鋪頭又信心啲啦。咁又或者係佢自己可能想未必話去跳槽嘅，但可能喺自己公司度晋升机会又可能大啲。 咁啊系，即系两个嘅员工，一个有商嘅认证，一个就冇，咁就 咁。同埋你美容好阔噶，即系美容可能讲紧咩叫美容咧？可能系帮人做 facial 又美容，可能你识按摩又系美容，可能你识化妆又系美容。而家好兴半永久纹绣啦，咁又系美容。咁變咗呢個課程呢係 瘦身又係美容， 瘦身係美容，冇錯啦，減肥通淋返都係美容，咁啊營養學咁其實都係相關嘅， 總之由你個 body 有個頭到到腳趾都係叫美容 係啦 都可以美容 係啦 係啦，咁所以個課程係好廣闊嘅，咁人呢有陣時入咗呢行呢佢都有個求知欲㗎嘛，即係佢頭先我講啊都有求知欲，咁佢又想學其他嘢㗎嘛，即係又想啊我個客嚟做 facial 啫，啊如果我識埋整堂眉都好喎，咁佢咪又要學囉。 其實任何行業都係咁㗎，唔識嘅人呢就覺得嗰啲嘢好簡單。到你去讀啊，真係轉研嘅時候，你發覺哇唔簡單喎、啊， 絕對正確， 係嘛？即係喂，我唔識啊！你皮膚幾好啊？亂噏嘅啫，皮膚幾好，有幾好？你講嚟聽下有幾好啊？咦，唔識噏落去咯咁，你識噏落去嗰陣時，佢就真係要進修讀書啊！ 係啊， 跟住你接觸嘅青年人，你會係點樣嘅咧？ 其實我講翻即係我補充翻少少咧，就其實咧。你讀課程咧，係將你個美容技術咧係提升咗， 係 呢個係 一定 嘅，肯定嘅嚇。咁亦都 會有啲人學壞一師，亦都會 會嚇。咁亦都將你個水準咧係提升咗嘅。各方面即係整體嘅，唔係話單一。即係就算你話我學整眉或者諸如此類，咁你其實咧喺你嗰個演繹啊、技巧啊方面咧，都係會有提升。咁頭先你問到咧嗰個青年人，咁其實咧我都可以分享翻最近我哋學校就接受咗一個 NGO 嘅機構，佢就派咗十個青年人， 就非牟利嘅公司啦，咁派十個青年人嚟學， 係啦，嚟學一套美容嘅技術。咁呢十 咁你收唔收费噶？ 我哋唔收费， 唔收费噶。 咁我哋亦都得到导师们咧，佢哋好好，佢哋都系属于系义教啦，即系义务去帮我哋去完成呢件事啦。咁点解我哋会收呢十个年青人咧？咁系因为佢哋系即系呢一班年青人咧，佢哋係好逃避工作嘅。佢哋 宅男宅女， 宅男宅女冇錯啦。即係你唔好叫我翻工，我唔想翻工，我唔中意翻工，即係好逃避。咁佢哋嚟咧都係因為呢個機構。 我啊真係試過咧去經歷下宅男嗰啲嘅經驗咧，真係幾得意嘅。嗱，你瞓又唔使校鬧鐘。 即係醒啦， 瞓到自然醒， 係啊，自然醒啦，醒咗之後就揾嘢食啦，揾嘢食之後咧，咁你就係攞個平板電腦碌下碌下，咁你好快又幾個鐘噶咯，原來，跟住又揾嘢食，揾嘢食之後碌下碌下又幾個鐘噶咯，咦，原來。好易過喎啲日子，但我就 但係日復一日就 係我就計下成365日，咦啲咩日子嚟㗎？我都自己諗下，原來你係喺個社會上邊係冇乜貢獻，只不過消費者。然之後咧，你就唔能夠賺到錢，嗱，連養自己嘅能力都冇，我咁諗。即係你繼續成長落去，連養自己都唔得，我覺得個社會上就係真係出問題嘅。係 啊，係啊，咁同埋佢哋其實，佢哋係好，我只能夠講佢哋係一種逃避啦。咁佢哋被派到嚟我哋學校嗰度去上課嘅時候咧，初初你見到佢哋咧係真係上堂嘅時候無精打采啦。 系半被逼嚟噶啦，系咪？ 當然係個機構要佢哋嚟，咁佢哋即係半被逼啦。 唔係，佢哋都有報名嘅， 嚇，係啦。報名手續要寫， 有報名嘅， 要簽個名嘅。 佢係願意嚟上堂嘅，但嚟到就另一回事啫， 係啦。 唔嚟呢度上堂就去第二度嗰樣嘢，你揀啦自己。 咁佢哋就真係無精打采啦，揾個背脊去面對你咯。 係 嚇，即係 一係耷低個頭， 一係耷低頭，一係瞓覺 望你啦， 一係瞓覺咁。咁其實我哋都好多。 消極還抗 係啦，呢班導師咧真係好好，咁佢哋都好積極，即係冇因為咁樣咧就會即係放棄啊，或者我聽日唔嚟教啦咁，佢哋都好積極去好用心去教呢十個年青人，咁佢哋大概係上咗幾個月嘅課程啦，咁你喺當中你見到咧係佢哋一路一路嘅轉變 嘅。但老實講，小班教學咧，香港係好貴嘅，十個啊嘛。第二就是美容有一個好處就不是齋講一個理論啊嘛，咁一講完你就要做，咁變咗佢一定要參與嘅。你冇得傾喎，你成日耷低個頭啊！咁我點同你整個樣啊，老友？你趌翻個面俾我望望先啦、啊。咁 同埋最初嗰兩三堂咧，仲係要求，因為呢個都係政府嘅，即係 NGO 嗰啲啦，都係要求是 Zoom 上堂的，因為我們將理論放在前面先咯。他們是 Zoom 呢，整個我們的電腦呢是只有一個還是半個是 開鏡頭的。 開鏡頭的，所有人其實喂你在不在這裡，不知道。其实导师可能想我是不是跟空气讲嘢？ 唉，真系初初仲唔惯啊 ，Zoom 咪因为完全见唔到人，系继续讲嘢啊嘛，好阴公嘅事情嚟嘅真系吓。咁但系理论就透过 Zoom 讲啊，但系到实习嘅时候就冇得倾啊，系一定要实体课程啊， 一定要实体课程。咁呢个课程其实咧都好好嘅，个内容当中咧都有教佢哋点样面对人啦，面对呢个社会啦，即系会鼓励佢哋其实。無形中咧係話俾佢哋聽，其實佢哋而家呢一種生活方式係唔正確嘅。咁有去教導佢哋嘅。咁其實喺呢幾個月當中，你見到呢十個年青人咧嗰個轉變啊， 係咩轉變咧？ 轉變係我頭先講啦，佢可能由無精打采啊，由伏喺台面瞓覺啊，揾個背脊得住你啊，咁咧你慢慢見到佢哋都全部係正面曬，或者你想同佢影相，佢唔同你影相啊。你慢慢見到佢哋全部正面曬嘅，即係肯上堂嘅，亦都聽你講嘅。咁甚至乎有啲化妝課程啊，或者係指甲啊，咁你發現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可愛嘅地方嘅。譬如佢哋化妝化得好好嘅，佢哋喺指甲上面畫花咧，係畫得好靚嘅。咁我哋嘅嗰個即係除咗教佢之外咧，咁係盡量鼓勵佢哋。即係既然你係喺呢方面咁有天分嘅，你就可以用你嘅天分去發揮你嘅所長咯。 我睇嗱，一就人心欲做啦，因為你見到班老師真係易教噶嘛，唔係話收錢教你啦，係咪？你唔可以用嗰、那個，而家啲後生仔好叻噶嘛，咩啊？我是消費者，消費者大曬咁嗰只嘅觀念啊！如果唔係咧，佢冇呢個觀念。第二咧就係佢係人都中意靚嘅， 就算是宅男宅女你都是喜歡漂亮的嘛。第三就是那個成就感是有在那裡了。我跟你查指甲那個哇一個方寸那麼小可以查得漂亮的導師查你漂亮我就真的覺得漂亮那個成就感又在那 裡。是啊 是啊。那這些會令到他慢慢慢慢改變。 是啊。 因為宅男宅女就很多時候在社會上不能夠被人肯定啦。那是很慘的基本上是。咁呢、這个哇，我觉得家长嘅福音嚟喎，呢、這个系吓、啊，当你个仔女系宅男宅女嘅时候，就不如喂佢咩都唔做，不如走去读下呢啲课程啦，系咪啊？ 系啊。 咁你目标系想训练到佢成乜嘢 啊？其实最初咧，我哋即系倾呢一个 project 咧，系真系想佢哋入行嘅。 嗯 即係可以訓練到多啲人係有興趣啦，咁同埋佢哋有啲嘅技能啦，然之後願意係踏出一步咧，係去工作啦，咁啊回饋社會啊，或者喺我哋嘅行業度可以多啲人才。咁到畢業嘅時候咧，咁我哋有個畢業禮啊，咁啊都叫佢嚟講説話啦。 即係而家已經有一屆畢業咗。 一屆畢業咗，咁佢哋就 係咪十個都畢業咧？ 都 pass 嘅，即係我哋有 經過考試嘅， 係啦。咁啊，其中有一個我哋一班係一個男學生嘅，成個男學生寫咗兩版紙咧，係多謝 幾多個男學生， 一個就係佢就係啦。咁佢就代表學生咧去多謝學校啦，多謝老師啊，咁樣就寫兩版紙啊。我哋啲導師都有少少眼濕濕啊，都真係好感動啊。佢真係自己揾手寫嘅。咁但係咧，即係都好搞笑，就係啲女學生啦，即係嗰個男仔就舉手話入行嘅。咁但係嗰九個咧就話。我好细噶咋，我读呢啲都系为兴趣啊，几得意啊，画下啲花好得意啊，我又识同人哋按下手啊，按手好得意啊，化妆好得意，即系佢样样用得意嚟讲咯。跟住咁我哋话，咁你要出社会做嘢，我好细噶咋，我唔做嘢噶，咁我吓唔做嘢，我哋仲好细噶咁咯。咁我哋咧晕低啊嗰一刻， 咁又真系好细喎，你咁讲嘢， 我哋好。细个噶咋咁，跟住我哋吓读完之后，你话好细，咁我 俾我回应啊！我知道你好细，你想做老细啊？ 我话咁，你头先话好得意噶，系啊，我觉得学咗呢啲嘢好得意啊，但系我冇谂住翻工啊，咁咁我 真系 O 晒嘴啊！ 系啊，系 O 嘴。 不过你见到咧，即系佢哋嗰个转变咧，咁其实系开心嘅。 嗯。 即係開心，咁其實我哋都係盡咗一個責任咧， 即係佢行出咗一步先， 係啊，我覺得其實嗱，唔好諗住佢畢咗業咧，佢就即刻投身喺呢一行。其實佢能夠畢業啊，係由宅變成行咗出嚟上堂，能夠畢業呢一個係因為跨咗一大步啊，即係等於太空人喺月球行咁噶啦，各位係咪？ 係啊， 我覺得你哋真係好偉大，我覺得就係為咗。帮人啦，而家又有一间学院去帮啲青年人啦。我哋希望咧未来咧，你唔止十个学生啦，越嚟越多学生啦，桃李满门，又咧佢哋个个都揾到自己嘅专长，对香港有个美容业一个极大嘅贡献啊！咁啊，要多谢啦，阿 Bonnie 同埋阿 Cat 姐噶， 多谢晒， 咁啊，听晚我哋会有邓达志同埋吴桂新医生会讲嘅题目叫做睡眠如何影响大脑功能同埋身体健康嘅。最后咧，送首歌俾大家，张学友嘅《爱》。是永恒。 把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